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龙骨焚香》第三篇《落洞》第九集。深夜是听故事的好时光，而江恋恰又是讲故事的好手。这个故事与他相关，他不需要刻意煽情，自然倾注进情感，知道该在哪儿清淡，又该在哪儿顿挫。他的声音原本该是清亮的，但在讲述的时候一再低沉，近乎厚重。孟千姿起初只是孤妄听之，慢慢的就被江恋给带进去了。那感觉有点像浓重的夜色里浮动着一根怅然的声线，而他攀抓着这根线，跟上了他的节奏，一并起落。 所以是治病的那个药方。 现在想想，那个女人至死都在往我干野藏身的方向攀爬，拼尽最后的力气说出那句话，不可能只是交代什么金银财物。他想告诉我干爷，一个只有邝家人自己知道，跟女儿的生死息息相关的秘密。只可惜，寥寥数字，当时我干爷实在是领悟不了。直到邝家两代女人以同样惨烈的方式死在我干爷面前，他才从这共性中看出一些端倪来。这个家族里的女人，或者说这个家族里的人，似乎生来就患有某种绝症，这病会在成年的某一天之后突然发作，但是没关系，他们有药方。虽然干爷他拼命地去回忆，但一来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他也已经太老，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二来，那个晚上，他极度惊慌，对除了那个女人之外的场景，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只记得邝家的驼队声势很大，男女老少足足有20多口，举家逃难，家私确实很多。那一匹又一匹的驼马背上堆覆着的都是大木箱子，30-40口绝对是有的。 所以到底是哪一口箱子里藏着药方呢？那些箱子最终又去了哪儿呢？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提灯画子。 邝同盛是想通过渗井重现那一晚的场景，从那些场景中去找线索。 江恋没说话，他听出了孟千姿语气中的不认同。起初听干爷提起这个想法时，自己的反应跟孟千姿差不多，甚至更激烈。 就算让他把那一晚的场景重新看一遍，又能有什么用？劫道的土匪杀了人，抢了财物，必然一走了之。你把这场面再看多遍，也不可能看得出来药方啊。 那个女人死了之后，我干爷急于逃跑，没敢多待，怕被土匪发觉，也没敢为她收尸。事后再去，什么都没了。可能是土匪怕留下一地狼藉，传出去之后没人敢走这道，断了财路，所以就动手清了场。我干爷虽然不清楚那之后发生了什么，不过他说土匪得手之后曾当场开箱检视。 所以呢？难道他们开箱时会把一张药方打开了看？ 一张药方占不了多少空间，多半压在箱底或掖于一角，再金贵些会拿金玉匣子来装。但土匪检视都是草草翻检，装有药方的那口箱子要么被半路丢弃，要么被抬走。如果被丢弃在野地里，那没多久就会腐烂，而如果被抬走了，那也已经被抬走了近80年，去哪里找呢？江恋笑了笑，并不反驳。 很可笑，很荒唐，是吧？但是孟小姐，你想过没有，这又可笑又荒唐的法子是除了等死之外唯一的路了。 孟千姿没再说什么，对即将掉下悬崖的人来说，崖边垂下一根稻草他都会用力抓住。邝同盛想这么做也合情合理。 孟千姿沉吟了一下，觉得这时间线不大对。 你干爷在邝美英四五岁的时候就想到了要通过提灯画子去找线索，这都快20年了，你还在掉提灯画子。 孟小姐，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江恋似乎料到他会有此一问，邝同胜很是花了点时间变卖处理自己在南洋的产业家私，这才带着邝美莹回到国内。然而他没能回湘西，也没去掉提灯画子。他太老了，80好几的人了，不拄拐杖都走不了路，还去掉提灯画子，简直异想天开。邝同胜身边也没有可用的人，身体的残缺使他脾气极其古怪，一般人很难忍受。多年经商又造就了他疑神疑鬼的性子，不肯信任别人。再加上云央和凤景的男人都选择了离妻弃女，更让他觉得人情淡薄，人心难测。冷眼扫视自己身边，觉得每张面孔后都藏着背叛和别有居心。谁都不可靠，除非是自己一手栽培知根知底的。 我干爷开始留意10多岁的男孩，因为人在这个岁数心智还没成熟，但又已经懂事，调教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他喜欢在粪坑里找。 粪坑？ 哼，打个比方而已，就是他喜欢找那些生活境遇特别悲惨的，比如无依无靠流落街头，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起初以为这样的孩子方便操作，没有什么收养上的手续和麻烦。后来我想明白了，这样的话我干爷就是拯救者，那些被他从粪坑里拽出来过上人日子的人会一辈子欠着他，感激他，拿命回报他。 你也 对，我也是，雷彪也是。 邝同胜身边最初聚集了10多个这样的男孩，之后的几年陆陆续续加入，又三三两两淘汰。因为他条件苛刻，他选的不只是办事儿的人，自己老了不知道老天还会赏几年寿，他一走美英总得交托出去，没有踏实可靠的人守在美英身边，邝同胜死也不能瞑目。所以要精挑细选，吹毛求疵，身体素质差的不可以，优柔寡断的不可以，心术不正的不可以，易受诱惑的不可以，蠢笨迟钝的不可以。挑挑拣拣到末了，只剩下江恋和韦彪两个人。 我干爷最喜欢的就是我，因为我最有天赋，练贴神眼时不到3个月就已经有了小成，学功夫也快，再复杂的招式琢磨几次就可以上手，还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相比之下韦彪失色多了，他也就是一身蛮牛般的力气还可称道，但邝同胜看重的是他另外一点，他对美莹好。这些男孩子都比美莹大，要么是不屑带他玩，要么是不愿意带他玩，只有韦彪处处以他为先，让着他，照顾他。外头的孩子要是欺负美莹，他敢以一当十的拼命，美莹也和他亲近。有一段时间出去玩总是攥着韦彪的衣角，像个小跟屁虫。 邝同胜非常欣慰，虽然韦彪没有什么长处，但在美莹身边备下这么一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他沉住了气，越发悉心地栽培江恋，怕自己说不定哪天就被阎王给收了，来不及讲出这个秘密，还把一切都写了下来，预备着江恋来日开启。好在不知道是不是弥补他今生多灾多难，在寿命这件事儿上老天对他分外慷慨。江恋满20岁那年，邝同胜99岁，他觉得是时候给江恋讲述一切了。他把江恋叫进房间，先给他看了许多照片，那是江恋没有遇到他之前活得人不如狗的一系列窘迫惨况。他要江恋重温那段历史，要他牢牢记住，没有这位干爷邝同胜，自己早就死了。江恋自己是个零，没有邝同胜给他的一，他什么都不是。然后邝同胜对江恋说， 你要永远的消得， 你欠我一条命。 当时的江恋还不是十分明白干爷的用意，只是点了点头。 那是要还的。 江恋愣了一下，有点茫然。邝同胜继续往下说， 不用还给我，我都老成这个样子了，不需要你还，你还给美莹就可以了。如果有一天要你去为美莹死，我希望你不要吝惜这条命，因为你是在还债。 讲到这里，江恋停了一会儿，他其实没有想讲这么多，起初他只是想告诉孟千姿美莹很惨，希望孟千姿能对邝美莹多点同情，但不知不觉的就越讲越多。也许这样寂静的山林太适合回忆了，又或许他潜意识里觉得把这一面展现给孟千姿对自己是有利的。像孟千姿这样从小一帆风顺生活优渥的人是会倾向于去同情不幸者的。江恋知道孟千姿对自己是有敌意的，但如果孟千姿知道了自己生而不自由，连命都不由自己掌握的时候，也许对他的敌意就不会那么深了。这一步似乎走对了，孟千姿是个不错的倾听者，他和江恋探讨的时候是真的把这个故事听进去了，而他不讲话的时候只是一抹安静的从之掩映下的影子，这影子里是真的有善意的。 然后呢，听到你干爷这么说，你很失落？ 有点，但好像很快就平静地接受了。 江恋笑了笑，尽管在黑夜里并不能看清这笑。 还行吧，呵呵，落差肯定是有的。从前我感激他，崇拜他，觉得他是像神一样的人，奇迹般的从天而降，把我从污糟的境遇里拯救出来。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也只是个凡人而已。他在南阳是有名的零售大王，生意人，先投资再要求回报，很正常。后来我也明白了，这世上一切皆有出价。 孟千姿的指尖轻轻颤了一下。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美莹的身世秘密，也知道了我干爷对我的期望。他并不只是找一个人去钓提灯画子，而是自知时日无多，为自己寻找继任者，接过这个担子，积毕生之力，尽量去达成邝凤景死前的愿望，救救美莹。我倒是并不反感，毕竟确实欠他一条命，人家既已说明是该还债，更何况我和美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多年情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任何人都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亲人去死吧。 从那时起，江恋开始关注湘西，每年都会进出几次。按照干爷的回忆，找出了那场劫杀发生的具体位置，又尝试着在大雨夜去钓提灯画子，但到底怎么钓，邝同胜自己都一知半解，更何况江恋。头两三年他根本就是每钓必败，只能从这失败里反复琢磨改进，而且他有自己的想法，比起虚无缥缈的蜃景，他更寄希望于楼底，希望从邝家的老家多发掘出点什么。可过去的80年是风云变迁的年代，整个国家都翻天覆地了几回，更何况某一个小家族呢？他多次造访，甚至去翻阅县志，邝家是个大家族，县志上果然有一两笔提及，但也只是隐约查到，邝家人丁兴旺，从未听说过什么恶疾凶死。还有，邝家祖上起初是住在山里的，后来不断积累扩大家业，才慢慢搬进乡里县上。人往高处走，就如同乡下人想进城， 古今义理。总之，江恋一直在尝试，不能说没进展，只是始终在外围打转。不过美莹年纪还小，按照推测，邝云央32岁发病，邝凤景29岁，那美莹最早也该在26岁左右。所以这事儿虽然重要，但还没到油煎火燎的地步。直到半年前的一天，邝美莹无意间割伤手指，而伤口血液飞溅。确切地说，这还不算发病，因为真正的发病是皮肤自行破裂，但血液有了异常，总归是不祥的征兆。邝同胜气血攻心，当场晕死了过去。虽然抢救及时，但还是瘫了。他知道，即便老天待他慷慨，还是在紧锣密鼓地开始回收他了。有些事儿，也该叫邝美莹知道了。于是邝同胜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邝美莹。 总不能老死叫江恋为你奔走，你也该为自己的命做点什么。唉，我是做到头了，接下来要看你们的造化了。 邝美莹既然得动身，韦彪自然也会跟着。他虽然不明就里，但是有他在，美莹到底还是多一层保障。三人同行就没法像以前那样随处凑合了。江恋找到了马歪脖子的后人老嘎，凭着从干爷那儿知道的对马家祖上的那点了解，成功使老嘎相信这一干人就是回来寻踪问祖的，所以顺利地在八夯寨落了脚。 其他的路既然都走不通，我也终于一心一意沉下气来，想在提灯画子上有所发现。 所以你现在是要找那个箱子？ 哼，是。 这真是一个漫长的故事，讲到后来夜色似乎都稀淡了。孟千姿长吁一口气，觉得自己的魂在过去的80年里打了一个回转，从湘西飘至南阳，又越海而归。想想真是荒诞，80年前就自那个女人口中说出了箱子、方子这两个关键字眼，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起点依然在这儿，分寸未挪。孟千姿有点恍惚，身心还未能完全抽离这个故事，突然又想到神棍。 怎么最近流行找箱子吗？前两天遇到一个人也说要找箱子。 也找？找邝家的箱子？ 那倒不一定，那个人的机会比你更渺茫，他连自己为什么要找箱子，要找什么箱子都不知道，疯疯癫癫的。 哼，箱子嘛，自古以来都是装东西藏东西的，谁会去找箱子本身呢？找的都是里头的东西，要么就是财宝，要么就是秘方。孟小姐，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嗯。 山鬼手中是不是不止一颗神珠？ 嗯。 孟千姿本想打两句讥讽，或是顾左右而言他，但是转念一想，何必呢？这几代人几十年了，生生死死万里辗转，也确实是不易，于是又应了一声。一直以来虽然存疑，但终归只是怀疑，而今得到证实，江恋心中直如一块巨石落地，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道： 孟小姐，我知道我们一直以来都有误会，你对我的印象也不好，不过我尽量补救。我伤过你，你也打过我，我害你被绑架，我尽力把你救出来。你的链子还没有着落，我会去找，等到找到之后，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神珠？我不要那颗神珠，我只是借用，用完就还。 孟千姿没有立刻回答，这要求其实不过分，山鬼手上虽然不是圣珠遍地，但三五七颗还是有的，借给江恋一用实在举手之劳。 看你表现吧，可以考虑。光凭武陵山那颗圣珠，成色二流，显象繁乱，就算我没调走，而他守着世上三五十次，也未必能有线索。然而这个故事让我生出恻隐之心来，真的出界，我倒是可以给他调用最好的那颗。圣珠有互融的特性，大者可融小，家者可融烈，这颗被融了之后，显象会更真完美。但是和江恋数次冲突绝谈不上愉快，不去追着他打击报复，医术通行达理，如今还要倒帮他一把，实在意难平。但是这事儿又不是为了江恋，况且接连四代女人，实在叫人唏嘘。又不需要我出血割肉点个头的事儿。遇到我算是你的运气。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